就是西方人啊认知的病跟东方人认知的病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当然也认为说中医是要把病人拉拔成平人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可是西方的这个平人的观点有点太过火。什么叫太过火呢？就是中医认为的平人就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心情也还算好，这叫平人。可是西医他们的平人呢，用了一个方法去定义，就是把你全身的血球数、细胞数、什么什么指数全部都取一个平均值当做平人，那任何不符合这个平均值的人类就叫做病人。所以说病人很可怕，因为平均值这个东西你也知道，一个班上平均值65分，那是有人考30分有人考100分起形成的东西。那你一定要说那些不合乎平均值的人都是错的，这个不对吧？就人本来就是一个均匀分布的生物，对不对？那你如果认为说离开平均值的人就是有病的人，这个观点其实值得再商议，因为不一定脱离平均值就是有问题。就像有一些内功练得很强的人就被判不能当兵啊，因为他的心跳数太低了，血压没有啊。对，就这样子啊，都好人家判说哦，这个不合格不能当兵，然后那个人说血压应该要多少我给你，就是赶快运功一下，变成那样子。那个，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那中医认为的不舒服有病，其实主要是建立在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西医什么指数都正常，可是那个人就是说，可是医生我就是全身都不舒服啊。那这个我们中医会承认这个全身都不舒服是有病，可是西医是验不出来你是平均值上的正确，所以你是没有病的人。好，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那这是观点上的问题，跟他们采取的这个切入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中医会说，哎呦，这个东西你是这个偏头痛啊，是胃太寒的这个寒厥上逆的头痛，所以就是无茱萸汤症要暖胃啊，头痛才会好。但是那个痛的要死的那种头痛啊，你到西医那边去见，他就说哦，这是心阴性的，这是心理上的，因为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这个温凉寒热的观点西医又没有，虚实的观点西医也没有。所以我们很当一回事的那种大头痛，但是西医觉得说心理作用，心阴性，后来渐渐就神经性。什么叫神经性？就是说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所以就当作你神经短路好了，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病名是越来越多啊，这倒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不合乎他们的框架里面的症状出现了，他就再搪塞一个新的病名啊，那真的是蛮伤脑筋的，因为这样的医疗效果其实蛮值得怀疑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教一个龟皮汤啊，龟皮汤我要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是中医认为的脾统血这件事情。其实在人体，我们在一开始教当归补血汤的时候都有讲过，说是人体好像不太行的红血球是脾脏在分解，对不对？所以最后这个血这个要回老家的去处就是脾脏。所以脾脏的这个气啊，真的就是对于血有一种莫名的这个收摄力，就是这个血可以由脾脏去把它这样子吸住。以至于呢，如果这个人他是那个月经哈，应该已经结束了，可是那个血还一直滴滴答答没有停，就是还有一点淋漓不止的时候，那要用这个从脾这边来摄血，这个效果是蛮好的。也就是中医基本上没有太多止血的方法，像上次说这个什么吐血大出血用薄叶汤，那是用百脉朝肺在收那个血，那这个血滴滴答答这么一点一点的，那用脾统血来收这个血。所以我们中医整个止血的药物的系统根本都已经是巫术了，不得不这样讲。就是这个观点是不太是有形的什么化学成分。那么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刺激脾呢？去发挥这个脾统血的效果呢？就是啊，当人的脾收到一些好的营养的时候啊，如果那个营养合乎某些条件，它就会奉心生血。我们说过，比如说像当归就是奉心生血的，因为它有点香味，有点汁稠，浓稠，有点甜，有点什么，就是那些条件都符合的时候，脾就会奉心生血。那当一个脾吃到了那个味道，那个气味的药，它开始决定把这个能量丢到心脏，让心脏拿去补强全身的血液的时候，这个时候脾统血的那个力量会最强。就是当脾收到这个药物，把这个药的气放到心脏，从血管输布出去的那个时候，脾去收摄住全身的血液的力量是最强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刺激脾产生统血的效果，就是真正在背后是心脏，但是脾在里面当做一个把那个血叫过来的那种东西。那么他用的这个药系啊，你们不要看得太复杂，就是黄芪是补气的啊，那甘草、白术、茯苓这些都知道，对不对？还有人参，就是四君都在里面了，等于四君结构里面再加个黄芪，然后呢里面要加一些酸枣仁跟远志。因为啊，远志是交心肾的药，我们从前教过，对不对？因为这个病通常是这样的，这个龟皮汤原来是治疗这个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症痛的。就是说这个有些人他因为想事情心事烦得太多了，以至于脾跟心两个脏啊血都耗光了，所以脾虚又心虚，就健忘症痛。就是人家问你什么事情啊，然后跟他讲，然后说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就那个样子，慌慌的。那所以呢，要补脾，补脾阴又要补心阴。那这个心阴要从哪里来呢？心阴要从肾脏来，所以要加一点远志，把肾脏之阴调到心里面去。那至于说补脾阴的话，酸枣仁是能够把血液固定在肝、脾、心三经，所以它是可以养血的啊。那这个龙眼肉是这样子，怕它的当归奉，因为木香这个药是有点燥的，有点燥，所以呢要多加一点龙眼肉跟当归酸枣仁加在一起，那就甜甜的、酸酸的、柔韧多汁的，这样子就能够奉心生血啊。那有一个版本是不用白，不用茯苓，用茯神。茯神是那个抱住那个松树根的那种茯苓，就一般茯苓是长在松树根旁边的泥土里面一坨，里面切开来都是茯苓，但是有一种呢，它会抱住松树的根长，那这样子切开里面是一节松树的树干，一节根，那这样子它代表它那个向心力更强，所以就是说用来宁心安神，所以用茯神啊都可以。反正现在不管是茯神还是茯苓啊，效果都不会很好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天然的那个茯神或者茯苓了，那人工种植的根本跟香菇差不多，所以就算了。所以用了之后呢，某一个角度它特别会发挥脾统血的效果，所以呢它的全身的这个出血症状会减低，这是它的一个面向，又能够然后这样子脾统血奉心，心脏有心阴来了，对不对？等于是猪脑汤那个道理，这个人就不散神不恍神了，所以心也就定下来了。好，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整个的药的组合里面呢，很补脾胃之气，又带一点阴药，然后黄芪又够，这刚好治什么你知道？就是有些人的劳伤心脾，它所产生的现象是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这个胃破洞、胃溃疡啊，这个石皮汤用下去很有效。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方呢？是因为如果你要治溃疡，你用什么黄芪、建中汤当然可以，可是建中汤系的药啊，用的量比较大，因为建中汤一用就是全身都在医。那石皮龟皮汤这个药就是说，你这个有一点微微的胃痛。那医生说你有一点溃疡，你就每天这么 1.5 克2克这样吃哈，科学中药这样吃，一个月什么也好了，也不痛了，所以还蛮好用的。就是胃里面有一点破，十二指肠有点破的时候，用这个方子非常好用，而且它本身在情志上面有一点调理的意义啊。那 那这个，但是这个药有一点点的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药有一点芳香燥热啊，然后又加了龙眼肉，本来加龙眼肉是为了让它肥润多汁的，对不对？就是让它应该是滋一点阴这样子。可是龙眼肉那个甜哦，相当甜，以至于它的那个热药啊行不太透，所以石皮龟皮汤有的时候，龟皮汤有的时候吃多了一些些的时候，人会有一点点上火，所以要调到一个最低剂量去服用，就这个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蛮推荐的啊，我觉得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有带到脾阴虚的这个气虚，用龟皮汤不错。像这个脾阳不足，对不对？脾阴不足，因为阴不足，所以才会十二指肠破掉啊，对不对？我们说堆起来长一坨叫做阴实，那十二指肠破个洞，那当然就是阴虚啦，啊，所以就用这个药。那其他的细部的这个注解，大家自己看。那我讲一下，这个就是说，日本人他们还喜欢在里面加什么呢？加柴胡跟丹皮，因为柴胡是疏肝的药，牡丹皮是凉血通血的药。加了这个之后会怎么样呢？补性当然是降低一些啦，但是呢，他们用来治这个忧虑，就是焦虑，人容易焦虑或者忧虑，加一点丹皮凉血。要疏肝，用柴胡去疏肝，那让人会比较舒服。就是说不上伟大的疗效，但是那种情志上面的那种容易焦虑、容易忧虑啊，天天吃石皮，天天吃龟皮汤，还是蛮有点用的啦。所以大家那种不严重的，那你就可以吃一吃，人会舒服一点。这个加味龟皮汤啊，在日本临床上面是蛮常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五脏好像几乎就算讲完了啊，因为我没有特别在讲什么脾胃系的单位药，因为这单位药就是那种甜甜的什么甘草、黄芪、白术、人参都可以入脾胃，就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挑一点六经辩证。六经辩证呢，请各位同学听的时候啊，不要太当一回事。因为呢，将来真正教伤寒论的时候才是六经辩证的重头戏，现在大家只是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所以不要有那种压力。不过如果说有一天你们，但这个班因为都是说将来会继续上伤寒论的课，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急着教。但是这个六经辩证是这样的，原来是我有一点预备放着，教了之后就是说，有的人他中医基础班他上完他就不继续上了，那他想要自己在家自己读他的伤寒论，那我六经辩证大概勾一个大纲，让他回家读书比较好读，只是这样而已啦，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开始讲义讲的这个正经十二脉的循行时间啊，在第十页。那这些图没有意义啊，我们这个六经辩证，因为经方是开药又不是扎针，所以六经辩证都不太需要去认那个什么经脉详细走在哪里，还蛮轻松的。就是一般来讲，人的气呢，就是半夜什么三点到五点走在肺经啦，什么半夜五点到七点走到大肠经啦，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就这样子兜一圈，那这个兜一圈怎么样呢？如果你的病是癌症或者狼疮，或者是就是属于六经上面的病，其实六经上面的病比较代表性的是红斑狼疮、癌症跟那种感冒类的啊。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癌症的可能性的人，那你半夜三点到五点忽然会半夜睡到，你说半夜你睡到三点多的时候忽然会醒过来，那将来如果你变成癌症，通常从肺癌开始发，就是说他的你的邪气已经凝聚在某一条经上面了， 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读少年圣经是当晚七点到九点，有人他啊不是当晚五点到七点啊，所以有人到黄昏就特别累，那就是肾虚嘛。哦，那这个不太需要管它是五行还是六经，但是呢，五脏病又是照那个春夏秋冬，就是如果排除掉癌症或者狼疮或者感冒这种六经那边的东西的话，一般人的这个五脏病呢，是照这个底下这个表格，就是五行的时辰。就比如说，天刚亮的时候肚子就很痛，拉肚子，那是肝不好，因为气刚开始生发的时候，就是大概这样的。那可是你又说在六经的时间里面，天刚亮的时候怎么啊？是比如说早上七点吧，是大肠经是吧？啊，那这样子，就是说，那你早上七点的时候忽然啪拉肚子，请问到底是肝不好还是大肠不好啊？不知道，就是这样说好了。你有两个思考的可能性，就是如果那个人固定在早上七点八点，就是差不多在早上那个时候啊，会拉肚子，就是清晨那个时候会拉，那可能是肝。如果他比较整点的话，比较可能是大肠。好，这是一个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就假设他可能是大肠，可能是肝好了。那你就来，如果你假设他是肝的话，你就看他的肝脉或者是脾胃脉有没有异常的弦。因为肝有病，脾胃脉会很弦。那如果把他脾胃脉很弦，那可能他的这个拉肚子的病要用一些疏肝理气的药来调理。那如果他是大肠不好，其实我跟你讲，大肠不好，如果是大肠经有病的话，通常不是变成拉肚子了，大肠经有病的话，变成痔疮比较多了。啊，就是说调性不一样，所以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经验在说，但你可以两边都试试看。那你假设他大肠不好，不然你去医医看嘛。哦，补大肠药跟补肺的药是一样的。那这个，所以这个时间循行告诉你们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废物废物的感觉，就因为乱乱的。所以不如你们就把这个底下这个五行时辰的遮掉，这样也不行，因为两个可能性都差不多多。但是你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的那个病就是什么半夜清晨五点钟就会醒，或者半夜一点钟特别会醒什么的，或是几点钟特别不舒服，那你总他会告诉你几点的，你通常要从这个循行时间去看一下，这样比较有希望。那至于说人的这个，如果他美国飞到台湾呢，就是他的有时差的呢，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住一下之后，他就会调过来，就是跟这个时间的时区这样子。可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们在这边日夜颠倒乱熬夜呢，我跟你讲，不会把这个结构完全打偏掉，但是多多少少会乱，多多少少会乱一点。好，但是这个十二经脉循行时间只是告诉你说人的气是这样走，这样子走，这样子走，所以呢，可以从这地方去看到病的一些象征。那也不是六经辩证的要点啊。六经辩证的要点呢，我们之前有发给同学一个好像一个六角星、六芒星那样子的东西啊。主要要跟大家讲六经辩证，只是要大家明白说，有些事情在另外一个象度会发生重新洗牌的现象。就像天地之间有六气，六气都是好像会伤害到人体的气，比如说太燥也不行，太热也不行，对不对？那这个五行只有五样，而六气有六样，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宇宙到底来讲，好像阳还是比较多，阳的世界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属于阳的这个代表的气体是什么？五行是什么？是火，对不对？火他们就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光，一种叫做热，所以君火就是光，相火就是热， 所以 让这个火分开来变成六。那这个六是因为我们从前讲过，六是这种人体的需要，就像我们从前说，为什么你不用易经来解释人体，为什么你不用八卦来解释人体，易经不是完美的宇宙表记法吗？实际上不容易，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人就死掉了。就是人不能这样子去分化，就是阿米巴原虫可以，人不可以。就是人因为寿命比较长，他需要一个更安稳的结构，所以不能这样子正反正反，阴阳阴阳这样子分化下去，没有办法。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够让他自己安稳出来的结构。那这个安稳下来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正反合的结构，就是正力反力调和力，这样子正力跟反力之间有调和力，把它们凝聚在一起，这个结构才能够稳定。然后呢，又把人大概分一个阴阳，阳的世界有正力反力跟调和力，阴的世界也有正力跟反力跟调和力。那阴的这个安稳的三角形结构跟阳的安稳的三角形结构在阴阳相报，这样形成一个 六角形。那这个六角形的结构呢，才是人可以安稳的结构。否则人如果只有五脏，没有只有五脏的那个五行的结构的话，人会怎么样啊？快速进化，快速老化，快速死亡，这停不下来。因为五行是不断在运转的，这个生这个那个克这个，是一个跑得很快的结构，这是一个循环不断的结构。可它需要另外一个结构去安稳它，让它能够定下来。那这个是六的结构。可是呢，人又不太能够说为了五的结构长一套脏，为了六的结构长一套脏，那这样的太不经济了，所以就一脏两用。就是这个脏腑在五的结构扮演什么角色，在六的结构扮演什么角色，这样子。那这个在六的结构里面呢，我们会说在三种阳的世界的三个点是什么呢？是寒水气、燥金气跟相火气，这是三阳。然后呢，阴的结构是湿土气、军火气啊跟风木气，这三种气我们算到阴的结构。那这个寒水是太阳，燥金是阳明，少阳是相火，是少阳，湿土是太阴，军火是少阴，风木是厥阴。哦，就是这个东西在，那在这个阳的世界里面呢，太阳跟阳明这两个阳呢，以少阳当做一个中间的调和的中轴。那在阴的世界里面呢，太阴跟少阴这两种阴呢，以一个厥阴，不对，太阴跟厥阴这两种阴，以一个少阴当做调和的中轴。那如果要以气来论的话，是这样子哦。太阳寒水这个东西一定是阳气最重，气最多的，可是气最多不一定最热。那阳明燥金的气比较少一点，所以寒水叫做三阳，燥金算是二阳，相火算是一阳。那这个气的比例来讲，寒水气应该是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在讲肾脏的时候说，人的这个膀胱经里面的这个寒水之气受到命门之火的蒸动之后，就化成这个元气周流在全身的表面保护我们，等于是整个人体表面的那一层大气层就是寒水气分化出来的，所以这个气是不是量最大？但是呢，对人来讲是不是就是比较是丢到外面去的气，所以它不显得很热，它就是因为它的范围最广，所以不用显得特别热。就像刘力宏还讲说，喜马拉雅山顶那边空气最温度最低的，对不对？就是说，就是大气层越高越冷，所以它不一定会呈现出热的现象。但是有没有那么多气呢？有的。那至于说阳明燥金的那个能量呢，比较像是人的那种体温的能量。那那个当然是人维持体温的能量，那个是另外一个象度，是人体肌肉里面有很多的三磷酸腺苷在那边打断它的电解，怎么样产生出来的热度。那这个东西是一种能量，我们承认它。那至于相火，其实相火 我们有的时候中医不容易定义相火，但是我们有一点感觉，就是说当人这个肾里面有相火的时候，就是指说那个人迎面上来的时候有这个迎邪之念，他那个火是相火，或者说这个人在上火哪边在微微发炎，那个火是相火，就是等于是免疫力之火。那免疫力之火当然平常是没事不要点燃它了，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阳气的量好像又更少一点，大概有这样的感觉。那至于说阴的话那个阳气都已经不太能算了所以我们就不以阳气论它。那太阴湿土呢，是整个消化器官的运作。少阴君火是什么呢？拜托，少阴君火根本是人的灵魂的那个 consciousness 的那个运作了。那至于厥阴风木呢，厥阴风木已经不是一种运作了，厥阴风木是一种空间。厥阴风木像是你的身体打到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它这个阳气是这样的，我们太六经传遍就是这样的，感冒一般来讲是先感染到太阳，因为气最多，然后感染到阳明，然后感染到少阳，然后感染到太阴，然后感染到少阴，感染到厥阴的时候它还剩下什么呀？不剩下什么了，就是这个身体一个空壳子交给你，你病毒慢慢逛吧，逛烦了累死了我也捡回一条命。就是厥阴是给你一个空房间嘛，就是阴到底就是一个躯壳子，厥阴一个空房间给你，是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病毒疾病癌症疾病是有这个传变的顺序这样子。那这个是六种气的这个大概的状况。那我们来说当人感冒的时候怎么样在六经上面运作好不好？因为感冒的时候就是病毒攻入你的某一条经，这个概念要先有，对不对？那当它攻入你的某一条经的时候啊，你就会影响到你那条经的运作，也就是那条经所过的地方都会不舒服，这是第一点，对不对？这是六经辩证的要点之一。另外一个就是那条经上面，那条经它带有的，比如说这条经是太阳经，它的总管理权是太阳寒水气。那你的太阳寒水气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从这个两个向度来看，是不是六经行证？如果是的话，那你用的药方就要用六经的药方，就不是五脏的药方了。好，那我们先来看太阳病是什么样子的太阳病是这样子，我们来看这个六经证主证，他说尺寸巨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月日发。这个一月日发就是刚得病的时候多半是那样子，然后后面多几日就是以后会传到那些经啊。他说因为他的脉呢上面连着风府，就是他的人的太阳膀胱经是什么，从这边走到你的后脑勺，对不对？所以太阳经有邪的时候，一定后脑勺啊、背啊、腰啊觉得很不舒爽，这就代表你的病毒已经攻到你的太阳经上面了，这样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你们在刚感冒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症状啊？就是觉得后脑勺、腰啊、背啊很不舒服，这样会有吧？那是太阳病啊。可是太阳病又不只是这样，因为等一下，真正伤寒论用药的那个太阳病是风邪侵入你的表层，那个表层就是人的营气跟胃气，就是太阳经保卫你身体的气跟巩固你自己的气，就人的气场算是太阳经的范畴，所以是病毒打乱你的气场。所以那在太阳病的时候，那个进入营气还进入胃气，那个我们到了伤寒论的正课再教。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个对应，就是五脏里面膀胱跟肾是表里的，对不对？所以太阳经跟肾其实是这样子，这个表里关系在六经里面存不存在的？存在的。就是足太，因为三阳经都是腑，三阴经都是脏，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腑偏阳，脏偏阴，所以三阳经都是腑经，三阴经都是脏经。这个分化的过程，你们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理解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太阳病没有医得很好，它从这个膀胱腑陷入脏的话，陷到脏里面，就是太阳直接掉成少阴，有没有可能？就是从膀胱掉到肾，这个有可能的。所以它的脏腑的表里 关系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现在是以这个六经的气场来算的话，那第一层是太阳。那太阳我们都知道，这条太阳经借着命门火这样子传上来，然后这样子是全身一个水的循环，对不对？那如果感冒的头痛加感冒发烧流鼻涕，那是当然的了。如果这个我们讲到葛根的时候讲到，如果这个水循环因为太阳经受邪，这个水再也上不来了，这个水掉下去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热力，就急性肠胃炎的那种热力。那那个东西呢，等于是这个水掉到哪里去了呢？其实是掉到小肠腑去了。所以足太阳膀胱跟手太阳小肠，太阳病其实也可以一起病，但我这个想法有点牵强，因为小肠病不病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的，只是它的这个病上面有一点，有的时候会共鸣到一点点。那基本上跟各位讲白了啦，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足太阳膀胱经可以病到手太阳小肠经，这件事情其实是胡掰的。因为啊，病毒基本上不攻手经，就是人体在用来挡病毒性的疾病的时候，不会拿手六条筋去挡，一定用足六条筋去挡。就是这东西于人而言也有意义，于病毒而言也有意义。就是手上的六筋很短，足的六筋很长。那病毒沿着这个经脉传的时候，我们人当然要用比较长的筋去挡它啦，能拖则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体用来挡病毒通常用足筋。但另外就是说，足筋是踩在地上的，人体有接地的部分，就可以从涌泉穴那边把那个脏东西排掉，就等于是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能量透过接地把它清掉。所以有接地的筋比较适合用来挡病毒。那另外一点就是，只有足六筋跟八脉之间有络脉，手六筋没有。就是足六筋走到某个点都会有一条分叉，然后连到八脉去。那这个八脉有络脉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说他要请求更高次元的资源也容易，你也可以想说病毒啊要往上面攻也容易，就是病毒也会想要往八脉的世界攻上去的。所以大家都就变成 人体跟病毒达成一种协议书，就是那我们战场就替代足六筋好了，手六筋不打，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手六经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症状呢？手六经是那种不关系到病毒的五脏病会出现在手六经。比如说你的心脏如果太寒，哦，手肘这里痛；如果心脏太热，哦，手肘这里痛，就是不，肺脏太寒，手肘这里痛，就是你的五脏哪里有什么寒气聚在那边的话，你的手经上面就哪里就不舒服。三焦不通啊，手哪里痛，三焦经会痛，就是这样子。那 手六经比较是五脏的病会显现在手六经上面，当然也会显现在足六经上面啦。啊，五脏的病是十二经都会显现的啦。但是呢，就是挡病毒，就是大概有以上这些原因，你至于病毒专攻足六经，手六经都是顺便一下。啊，硬要把手六经勾进去，就是属于牵强附会的啦。那如果呢？太阳寒水气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这一关没有挡完的话呢，它接下来会病什么呢？病毒很有可能会传到足阳明胃经上。大家要记得，这个病毒的传遍其实不是照顺序病的啊，是六种都有可能，只是说一般而言先传那个啦。像我们生病直接传阳明，直接中少阴的多的是啊，所以不是一定会那个。不是一定会先拿着来。那足阳明胃经对不对？这条经它的气是什么？是燥经气，是产生热能的气，所以它用来挡你的这个病就方法就不一样。像当人在得太阳病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有那种排尿机能失常，全身水运化失常，所以它一定会动，就是你的全身的水气是太阳经在管的嘛，所以你这边太阳病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方面机能上面的失调，所以怎么样通小便啊什么那个，就是在太阳病里面很多。那至于说燥经气这个足阳明胃经是怎么样呢？足阳明胃这个东西啊，它直接是人类的产能产热的结构，那个东西在人的哪里？在肌肉里面。所以足阳明胃经要用来挡这个病的时候呢，就不是这里酸那里痛后脑勺发僵，而是呢发高烧， 足阳就是在太阳病的时候，人会觉得哎呦怕风哦，畏寒哦。到了足阳明胃经上的时候，人就是哦，不但不怕风，不畏寒，反而是出大汗，然后开始发高烧，39度、38度这样的烧。因为足阳明胃经要挡病，它有肌肉，有很多的能量，让它的资本就跟你熊熊烧起来，来这样子来挡病毒。所以呢，这个时候它的脉呢就会变一个脉象啊。这脉象我们都《伤寒论本体》的时候在教，他说。因为他的脉啊，我们不是说足阳明胃经没有气，人就变黄脸婆了吧，对不对？足阳明胃经要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兜几圈，走到人的这个眉棱骨这边，所以足阳明胃经病的时候啊，通常他的这个头啊，头痛是痛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特别痛。那如果我们发高烧又痛，这个头这个地方特别痛，那如果足阳明胃经再烧的焦点，脸看起来就黑黑焦焦，就是属于黄脸婆现象。那你用了那个退足阳明胃经的那个退烧药啊，像白虎汤啊什么这样下去之后，哎，其实白虎汤下去妙的地方就是，一下去之后啊，烧还没有退，头痛经先不痛，啪一声就汤下肚，一秒钟头痛就不痛，就是它足阳明胃经那个形而上的部分会很呈现的很明显。那阳明病发高烧，如果不是在阳明经上。就是阳明病还有分成阳明、太阳经都有分，太阳就是病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传在经上面，传到底会怎么样？会入腑，就是膀胱经是这样一条东西，对不对？所以包括我们小指头发痛风都算太阳病，因为膀胱经嘛，走过足的脚的小指头，那都可以用太阳病的方来医哦。小指头发痛风，就痛风看发哪个脚趾头，你吃不同经的药都还可以哦。那个。然后如果太阳病它那个病邪从太阳经传入腑了，就变成太阳腑病。太阳腑病就是什么？就膀胱病嘛，就是尿不出来啊什么有的没的，这是太阳腑病。还有另外一个病叫做膀胱蓄血，蓄血就是说它传到膀胱之后，膀胱耐不住那个病跟正气相抗那个热度，变成烧到有淤血了，但那个人小腹部会产生淤血，要破淤血的药。所以不是膀胱蓄血，就是膀胱蓄血，那是太阳病的这个入腑的现象。那同样的阳明病会不会入腑呢？会。阳明病传经的时候是白虎汤，但是入腑是怎么样的？阳明病一入腑的话，马上会作用在手阳明大肠腑，那个导师真的是入大肠，就整个大肠因为这个热这个干燥，所以呢燥精气发挥到极点的时候怎么样，人就是大便全部烧干，变成严重的不得了的便秘，就是西医拍 X 光看到你大便里面一条黑黑的那种便秘。那样子就要用承气汤系列的药，承气汤就是把你的气承接下来，其实就是狂泻的泻药啦，把你的这个气这个泻药。但是呢不管他用什么汤，都是在泻的同时用那个汤把那个部位的病毒拔走，就他当他入腑的时候，那个邪就在腑里面，就可以顺着大便拔掉，所以都是从哪里拔出去，那个病毒的那个灵气就跟着那个走掉。啊，在还在经的时候，白虎汤一吃，哎，出一身冷汗，那个病毒就逼出去了。但是入了腑之后，就要从大便把那个病毒从里面抽掉。就是每一个六经的方，除了运作有形的身体的病变以外，同时都有注意到要把病毒带离人的身体。啊，这是阳明病。那再来这个少阳病是什么呢？这个病邪如果传到足少阳胆经的话，那我们上次讲五脏也讲过，胆经底下就是人的淋巴最密的地方。那刚好足少阳胆经就正对手少阳三焦经，我们讲过说淋巴就是胆的油布，这个，所以呢，这个人这个侧面摸起来会痛。那这个他说什么？少阳受病是胸胁痛而耳聋，就是他会。胸胁旁边会痛，然后耳朵会觉得哎呦好像什么东西胀胀的，听不清楚声音，因为耳朵里面也有淋巴呀。那少阳胆经又经过这里，然后耳朵就会不舒服，然后少阳胆经如果不痛的话，人就会产生那种类似肝郁的那种症，肝在郁结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怎么样，会默默的就是没事觉得心情很不好，不想跟人讲话，不想吃饭，不想理人，好，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足少阳胆经的这个毛病。那你就要用什么汤去治呢？用这个东西，因为少阳很好玩，胆经跟三焦的关系因为太密切了， 所以变成说金府同志，你用了这个小柴胡汤啊，啪把所有的淋巴清干净，那这条胆经上面的邪气就被逼退了，是这样的，就是把整个淋巴里面的邪气全部都把它打掉，那那条胆经就干净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那就是柴胡汤。那再来呢，再传啊，传到太阴的话是怎么样呢？太阴脾经是消化系统的功能嘛，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样的病呢？这就是有些人感冒两个礼拜后开始狂拉狂吐啊，是听过吧？这就是入太阴了。那哦，对，我刚前面这个少阳忘了讲一件事，因为我们这个胆经是决定人的这个，是胆是决定人的这个很多事情的器官，对不对？所以得到胆经的，得到胆经有时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往来寒热，因为身体不能决定要不要发烧了啊，就是脑下视丘的九个决定身体的中枢都会被胆经搞处理，是跟胆经都是有对应到的。那这个太阴脾经就是消化系统失去功能，那就怎么样的？吐啊，泻啊，是这样子，那很简单吧？那至于手太阴肺经，我们不能在这边算它的对应了，因为病毒一定从皮肤表面进来的嘛，所以过皮肤表面的时候，肺就已经中招了，所以那个在太阳经就在处理了啊，没有放到这里来处理了。那再来军火，少阴肾经跟少阴心经啊，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啊。那个少阴受病，他说他的脉是络于肺，气舌本固，口燥舌干而渴，这个是讲的太粗浅了。其实我讲白一点啊，就是我们来看那个十二页的顶上那个地方，他说传少阴，脉沉细而瘦，手足时觉时热，咽中痛，小便难。这个咽中痛小便难比较有意思，就是病邪传到肾了，对不对？那肾经受邪的话，肾经那一头就完了，扁桃腺就先那个。那少阴的这个病，其实讲白一点也可以说是脉沉细但郁昧啊，那是少阴的那个特征，就是说少阴病一得到之后，对不对？首先扁桃腺发炎是一个可能性，因为扁桃腺靠少阴经的能量在让它活。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忽然之间尿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可能性，但是还是有，就少阴经受邪，肾会忽然停掉，所以也会忽然之间尿不出来，那也是少阴。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想过日常生活，就是看到床就想扑，也不是真的睡得着，就是想去睡觉，不想，就是见人也不想见，因为少阴刚好是心跟肾，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弱啊，你不想再面对任何事情了，所以就是脉沉细但郁昧，这个是少阴病的一个特征，所以一定会特别想睡觉，然后神志都有一点笨笨的、顿顿的啊。那这个地方其实都我今天把它分开好几个表格，所以大家要跳着看，真是太辛苦了。就是像11页上面那个表格，对不对？像那个太阳病是脉浮、头项降痛、恶寒。那阳明病呢是身热汗出，然后发烧。那少阳病是口苦、咽干、目眩。然后太阴病是腹满、食吐不下、自立、腹自痛、肚子还会痛啊。那少阴病是脉微细、但郁昧。那厥阴病是什么呢？厥阴病如果看前面那个《黄帝内经·素问·热论篇》那个讲法呢，就是它的脉循阴气落于肝，所以呢烦满而囊缩，就是说厥阴经坏掉的话，人的那个睾丸会缩到，阴囊会收缩，睾丸会被吸到肚子里面去，因为它那个经这个东西气一绝就会缩掉。那这是以经来论。那厥阴经呢，他说消渴，气上壮心，心中热腾，饥而不欲食，食则欲吐回，下肢力不止，就是说哎呦，乱七八糟的。所以有些人说厥阴病到底是什么啊，那有朋友就跟我讲说大概就是癌症末期那个样子咯。哦，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不要病到厥阴，因为如果我们说我们人有一个区块的论，对不对？比如说人的营卫之气算太阳，人的肌肉算这个阳明，对不对？人的淋巴算少阳，人的消化算是太阴，人的这个心肾，那个是两个神算是少阴。 那厥阴的区块在哪里啊？厥阴的区块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病入膏肓那个膏肓啊，就是因为肝是主筋，人最大一片的筋就是隔膜，横膈膜，那隔膜上面就是肉身的心脏，也就是足厥阴肝跟手厥阴心包就在这个隔膜的上下这个区块，这个地方也就是广义的膏肓。那病到这个里面之后的话，那个病就已经到达人最里面了，就可以直接伤到有形的那一颗在跳动的心了啊。所以厥阴病用乌梅丸，那个乌梅丸的药方就是很多很寒很寒的药跟很多很热很热的药。那厥阴病它里头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因为它已经病入膏肓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这个地方特别不舒服。那有一种慢性的厥阴病是什么呢？就是膏肓里面有一些脏东西，比如说慢性的厥阴病不是感冒这种急性的，那那个人就会随同时间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就是消渴气上壮心这些东西，就是厥阴病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吃乌梅丸啊，把那个包住你心脏的那包住你对肉体的心脏的那些脏东西把它去掉，那下了黑大便之后那些都会好一些哦。乌梅丸是清肝经的药，所以它的用药跟那个一般的那个药都很不一样，因为它走的是厥阴经，所以跟我们一般前面叫什么逍遥散啊，什么炎亚堂那个治肝的解肝的就是那个治肝癌的方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乌梅丸用这么寒这么热的药可以走到厥阴经去呢？这个清朝的唐荣川举了一个比方，他说厥阴风木之气，这个风气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如果你把人看成是一个地球的一部分，对不对？你会知道说地球呢，它在赤道那边最热，在北极那边最冷，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地球就算半个半北半球就好了啊，算北半球就可以了。那那个如果今天刮的是南边吹来的风，就是把赤道的热气刮上来，然后我们就觉得有暖流，对不对？如果今天刮的是北风，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刮下来，我们就觉得天气骤降，气温骤降，这样会知道，对不对？那厥阴病在临床上有一个特征叫做厥热胜负，厥热胜负啊，这是一个最可这厥阴病非常难搞的一个现象。就是少阳病的往来寒热还算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还是烧多一点，不会到发冷的地步吧啊。可是呢，厥阴病的厥热胜负是这样，厥就是手脚冰冷啊，然后狂拉肚子啊，热就是发高烧啊，对不对？那厥阴病的特征就是那个人会比如说手脚冰冷冷泻六天，然后呢全身发高烧，口干舌燥，这样像发炎一样发高烧五天，然后再怎么冷泻六天。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是全身的冷气跟热气这样子在交战。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唐荣川讲的，他举这个例子不错，就当你这个地球已经没剩下什么了，就是已经前面六关都前面五关都已经打死了，已经没有其他的正气了，那你就剩下一个最基本的肉体机能。最基本的肉体机能就是来一个人体，一个像空房子一样的人体，然后里面已经没有元气在沟通你自己了，所以就上面是心火，下面是肾水，就这样，也没有什么心肾相交了。那今天人的气，刮南风，刮这个从下面吹下的风，就肾水被吹下来，全身就冰冻。然后过了几天，风吹回来了，好，心火刮下去，全身水来燃烧，就变这样子。就是人体只剩下一个肾水一个心火在那边，然后那时候是已经呈现一个什么现象，阴阳离绝，就是再也不是心肾相交的现象，就变成人体里面一个空间，病毒在那边刮刮心火刮刮肾水，然后病毒在那边这样的吹来吹去，就是到最后那个时候已经人体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了，就是给你一个空间把病毒放在那边，看这个空间能够拖几天。那到厥阴病的时候，你那个生病的感觉有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很微妙的状况，比如说有一个厥阴经的方子，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有一种症状啊，我得过，就是那是把脉传奇，就我把过的有厥阴病的人的脉，然后他的这个脉传奇很快就病了几天， 那病的那个姐姐有一个好奇怪的感觉，就是腹部这个旁边哦，闷痛闷痛的，那个闷痛的好难过，可是又不是刺痛，然后肚子也没有鼓起来，然后不管怎么压都找不到痛点，那你就知道那个痛不是肉体的痛，是灵魂的痛。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厥阴经在不舒服，所以那个找不到任何肉体的对应点，所以病毒到了厥阴经啊，那个病毒也算是修成正果了，他已经爬到这个楼房的顶层了，再从屋顶跨出去就进入灵界了，那就灵魂的世界了，就可以攻到你的灵魂了。所以就是说厥阴经就是那个心包跟心那个转输的界面了，再上去就完全形而上了啊，所以病毒也是很厉害的，就是再上去那请问那病毒跨上去的那个世界有没有人亲眼见过呢？啊，没有啊，当病毒跨出那一步的时候那人就断气了。就因为这种阴阳离绝的现象，所以厥阴经的乌梅丸或什么，或者是当归桂枝汤什么的，都是很多热药跟很多寒药必须用这种交叉攻击的方法，人的阴气跟阳气重新结合起来，啊，那就是非常凶险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感冒或者癌症或者狼疮的这个六经运行的过程。那我们将来的伤寒论的课呢，就是要带大家一招一式把这个感冒的过程你会遇到的每一个变化都把它去熟练起来，然后知道怎么对付。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可怕的病，你们不要听了觉得那病很可怕，伤寒论的药方更可怕。如果不知道厥阴，不知道厥阴病那么可怕的，前面五经的病几乎都是一剂就好转，两剂就收工，有那么强吗？就是不是在医院里面打点滴然后放了他自己好，不是哦，那药效都非常强的。那我觉得那些药方是很值得学的。当然你如果，但是你知道一剂好转两剂收工还是有张仲景还是有设条件的，就是你一病就要立刻吃对药，你不能一病的时候给我吃错药或是拖着不吃药。像扁桃腺半夜刺痛，像我妈妈扁桃腺半夜刺痛把我叫起来，我赶快把那个麻黄附子细辛汤给它灌下去，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不痛了，就没事了。但他就是有这种狠劲，就是半夜三点还是四点硬把我从床上踹醒，好痛好痛，要拿来这样子才会有效。你在那边耍客气拖了一天，扁桃腺已经烂开了，那烂开了就没办法了嘛，对不对？就好的没有那么快了，所以都很急很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大家从这个六经病里面也认识一下完全不同于五脏系统的这个六经的这个对应啊，这六经的病就是这种好像感觉比较激烈的一个战场，有这个正邪的打斗的论调。那五脏的病就是慢慢发生的一种衰败啊，它的调性都很不一样的。那我想可能你们现在听六经病没有很扎实的感觉了，但没有关系，因为伤寒论啊，将来伤寒论一步一步走过来就会越来越熟悉六经病是什么东西，好，然后也就知道怎么处理了，那是蛮值得的。